第253集，罪该万死。 薛远回房之后，就让府中门客前来见他。门客低调前来： 公子，您让我等探查的事情大致已得出了缘由。大儒李宝的膝下幼子李焕曾于3年前私闯入宫被捕，圣上怜于太傅李宝的师徒之情，便派人将李焕送于府中。 薛远转着手上与圣上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玉扳指，眼睛微眯。 他为何会私闯入宫？ 小人查了数月之久，才从李府查出了些隐秘。据说是此人在宫外一瞥圣上容颜，便自言是采花贼的闯进了宫。 他话音刚落，便觉得周身一冷。薛远半晌没说话，在说话时语气如蛇吐丝一般阴森可怖。 圣上怎么会饶过他？ 门客刚要说话，薛远便已经自言自语的道： 他应该死的。 圣上那时刚刚掌权，而李宝又是天下大儒，圣上的太子太傅。此次忤逆，圣上已让他整整在床上躺了2年的功夫，饶了他一命，才好在之后把控李宝。 秦家的庄子给我备好，最多10日，水池四周的无烟炭火就要烧起。要担保即便是傍午起风也不能让水凉起来。知晓了吗？ 是。 门客退下，薛远这才收敛了笑，心中慢慢念着： 李焕。 殿试后的几日，李宝的幼子李焕便传出染上花柳病的消息。听闻此事的众人哗然，怎么也想不到李宝如此大儒，家中幼子为何会染上这样的病症。李宝同样羞耻万分，早早就闭了府门，不再接客。前些日子李宝备受赞誉，不只是文人，连大衡各地隐居的大儒都曾写文章称颂李宝献上标点符号一事，书信更是如雪花般往李府飞去。这样的盛况让李宝有些飘飘然，他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，面色红润，走路也是步步生风。天底下的文人都这么崇敬自己，又有圣上许诺的三代荣华在后，李宝早已忘却当初答应圣上做出头鸟时的惊惧，只觉得如获新生。但李焕的消息一被传出去，李宝就犹如被打了一个响亮的巴掌。他为人谨慎一世，2次污点都是因为李焕。李宝面色涨红，怒瞪着床上的幼子，不住说道： 哼，丢人现眼，丢人现眼。 爹，若是弟弟这个病被人拿来攻钱，我还怎么做官啊？面上无光，只让旁人笑话，我听了都羞得慌。天下人怎么看我们啊？圣上都已说了要保李府三代不散，但若是圣上想要提携我却出了此事，圣上又会怎么看我？我的前途不能被毁了呀。 闭嘴。 李焕面色发青，唇瓣颤抖，俊俏的一张脸如今也变得非人非鬼，狼狈至极。李宝平日里因为幼子的机敏聪慧便格外偏爱他，幼子长得好，会讨人欢心，但自从上一次他敢独自闯入皇宫后，李宝就对他冷了下来。一个没功名在身的儿子怎么能比一整个家族还要重要呢？他因着幼子一事被圣上钳制，谁知祸福相依，前些时日那般风光，哪能知道这会儿又是李焕闯了祸。李宝一想到那些文人大儒会在背后讨论他时，便觉得暗火顿生，他沉着脸独自出了屋门。床榻上李焕冷汗津津，他的意识模糊，但也听到了花柳病三个字。自从3年前见过圣上的惊鸿一瞥之后，他心里念的便是圣上，时时记起圣上那副生了怒火的模样，他可真想再看一眼。可在见到圣上之前，自己竟然染上了这等脏病。李焕心中总觉得不对劲儿，但却说不出是哪里不对劲儿。得花柳病的人没几个能好好的活下来。李焕想到这儿，不免心中不甘，无力的手指往腰间伸去，碰到了一个精美的香囊。有人突然问道： 这是什么？ 这是宝贝。 宝贝？那一定是个好东西。 东西。 李焕忽觉这个人声音极其陌生，他心中一惊，然而下一秒便是后颈一痛，坠入沉沉黑暗之中。薛远的手下将那香囊送到薛远面前，薛远拿着手帕捂着口鼻，漫不经心道： 干净了吗？ 大人放心，我等已将香囊处理干净了，绝对不会残留半分病气。 薛远点点头，缓缓隔着手帕打开了香囊，香囊中的一根发丝从里面滑落，在浅浅的香囊之上清晰分明。薛远看着这根发丝，眉头微微皱起，指尖捻起青丝，缓步走到门外，对着烈日，青丝犹如镀了一层金，在光辉之中漂亮的通透灿烂。薛远神色突变，他转身从木箱之中拿出了藏在深处的玉盒，白玉盒中是根根被理的整齐分明的发丝。薛远从中拿起一根，在日头下一看，如李焕香囊中的那根一模一样，仿佛金子雕刻一般，从头到尾都是一股富贵味。他的面色阴沉了下来。 李焕真是胆大包天，罪该万死。 顾元白忙着电视，忙着统计西夏人参与此次科举的人数，未曾注意到李宝府中幼子染病的一回事。电视后，京湖南和江南两地的户籍统计仪式已经完毕，结果终于呈上了顾元白的桌上。先前隐瞒漏户的情况果然很是严重，官吏亲自上门统计人数之后，光是京湖南一地便出了60多万农户，这活生生的劳动力就被隐瞒到了现在。顾元白早就知道统计户籍与赋税之后会有一个惊人的结果，这项工程持续了整整2到3年，确保小到村落的人也会被官府统计在案，60多万农户，这能种多少亩的粮食？江南新统计出来的人口要比京湖南还要多上20万。顾元白虽然早有预料，但还是觉得心中恼火。在小皇帝的记忆当中，先帝当真可谓是又累又苦，其中一大部分原因便是因为引田漏户。于是在早朝上，他便3分真7分假地发了次火。百官同样为这个结果感到震惊。顾元白发火之后，京城下达的命令便往四方而去，要求各省府跟着统计户籍人数。如今有京湖南和江南的漏户人数在前，那些省份要是查不出个几十万，都是在弄虚作假。京湖南在挖矿之前如此贫瘠，都有60万的人手，以这两省推测，全国千万人都不被记录在官府册子之中。圣上这一通脾气一发，地方官府绷紧了皮，开始从下到上的统计户籍。除了统计户籍一事，顾元白特意让他们在各地增设学府，怕是要等到数年之后，潜移默化之下就能让学籍仪式落成了，而这些事都需要时间。在朝廷地方忙起来的时候，顾元白则收拾好了东西，带着人在休沐日之时踏入了薛远的庄子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